士师记的十六章，今天我们是要讲埋参孙最后的故事。我给他的题目是参孙力毁大捆殿，自知死地而后生。为什么说自知死地而后生？我们知道参孙一生人是做错很多事，但他去到最后临死的时候，他都是可以是回转浪子回头，是能够再一次与神和好，以致神来给他有力量能够是击败他的敌人。所以我说是自知死地而后生，因为我们见到参孙的名字在说希伯来书龙虎榜上榜上有名。最后我们不妨看看参孙，他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物。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拿细耳人，他是有神的使者来到宣布他的诞生，但是他就不断地被他肉体的情欲来到沾污自己，来到是沾污他拿细耳人的誓言。拿细耳人的誓言就是他要自己是分别为圣为神所用。他是蒙神呼召来到带领以色列人，他亦都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但是当我们小心地来到看参孙的一生，我们发觉他是没有号召到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对抗敌人。他亦都没有为以色列人作出有很大的贡献，他只不过是很多时就是他自己单打独斗走去击败非利士人。我们见到更加大的问题就是他时时被敌人的女子非利士人的女子来到迷惑他自己。但是参孙他一生是有两件事很值得我们来到学习。第一件事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就是当以色列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主作工的时候，参孙愿意。在圣经里面两次讲到他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二十年。还有一样呢，我们上次也都已经见到，每当参孙遇见困难，他都会是求神来到帮助他，他都会是仰望神。这个很重要。我上一次是讲到当他战败了非利士人，是用驴仔的恶骨杀死了一千个非利士人，他的身体有需要，他觉得是口渴，他就立刻向神来到祷告。这个是他身体的需要，但是我们今天会见到当他灵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他一样是向神来到祷告，来到是仰望神。我们今天是要讲参孙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他不断地样试探他自己。加撒是一个很重要海港旁边的一个市镇，距离参孙的家乡索拉大概是四十里的路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参孙要去到这个地方。参孙到达了加撒之后，就见到有个妓女，他就喜欢了个妓女，他要走去拜访他。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又一次来到是捆绑参孙，令到他是成为情欲的奴隶。对我们来讲，参孙真是很奇怪，一个神的仆人有圣灵来到带领他，居然是会去找妓女堕入黑暗的里面。尤其是参孙是一个拿细耳人，就更加令人不可思议，是吗？但是当我们是指责参孙，当我们甚至嘲笑参孙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是要很小心。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二节是怎样讲？保罗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站得稳，其实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像参孙一样。若果我们是被撒旦来到试探，我们没有话讲，是吧？但是若果我们自己去试探自己呢，那就大问题了。我们自己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敌人，这个是 啊，好得人惊。嗱，喺《雅各书》嘅第一章话俾我哋听，神系唔会试探我哋。喺《主祷文》，耶稣基督教我哋要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系嘛？嗱，我哋求神唔好俾撒旦嚟到试探我哋，但系当我哋自己试探自己咧，咁就真系好笨嘅一件事。嗱，甚至我哋亦都唔好去试探神。嗱，我哋点能够试探神啊？当我哋强迫神嚟到做我哋想做嘅事，当我哋强迫神嚟到改变佢喺我哋身上嘅旨意，我哋就会系试探神。所以我哋千祈唔好试探神，亦都唔好试探自己。嗱，参孙就系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暴露喺色情嘅面前，一次又一次嚟到试探自己。嗱，当一个人嘅品格出现咗问题嘅时候，佢就唔需要系有外来嘅试探，佢就会犯罪。只要有机会犯罪，佢就会去试探自己。唔正当嘅性爱开始嘅时候，真系好甜蜜，就系好似蜜糖一样。但系去到最后咧，好似阴沉一样咁苦。呢、这个就系圣经教我哋箴言嘅第五章。当呢个妓女将参孙带入城，就是好似拖住一隻牛进入被宰杀之地。箴言嘅第七章是讲得好清楚。嗱，有一个叫做圣安博 Ambrose， 佢曾经话，佢话参孙强而有力咁样勒死咗一隻狮子，但系佢唔能够扼杀自己嘅情欲，佢打破咗敌人嘅枷锁，但佢冇办法脱离自己嘅私欲。佢销毁咗敌人嘅装甲，但佢冇办法抵挡一个女人嘅热情嘅火焰，将佢所有嘅属灵嘅果子，将佢嘅美德嘅果子全部烧晒。嗱，呢个真系用喺参孙嘅身上，讲参孙真系非常非常之嘅贴切。嗱，参孙喺树城入边嘅消息好快就传遍咗加撒。加撒人就准备要嚟到系捉拿参孙，佢哋预备听朝一早就喺城门口埋伏嚟到系捉拿并杀死参孙。嗱，参孙知道咗呢个消息，佢就决定半夜就离开加撒呢个城，但系城门系锁住嘅，封锁嘅，点办呢？冇嘢能够拦得到参孙，佢点啊？他将城门的门线、门框、门山全部都拆晒，然后孭在他的膊头，一路带到去四十里以外的希伯伦这个地方。士师记的十六章第三节是有两种翻译。有些解经家就说，喂，哪有可能啊，孭住这么重的东西孭了四十里去到希伯伦。他只不过是去了向住希伯伦嘅一个小山啫。其实我哋解经嘅时候，好多时我哋就鍾意点样啊，用我哋自己嘅能力嚟到测度神嘅能力，係咪？若果参孙真係有圣灵嘅力量喺佢嘅身上，佢绝对有可能係将呢啲城门係搬到去希伯伦。好多时我哋解经唔好话有个框框咁样嚟到係摆神喺中间。神的力量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力量。为什么参孙是要将城门带走？其实这里是有一个隐喻。城门当然不单止是保护城里面的人，也都是长老、官长辨别是非、判断公义的地方，是吗？占有他仇敌的门是一个隐喻，意思就是打败你的敌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他讲到阴间的门是不能够战胜教会，就是说教会是会胜过撒旦的势力和撒旦的邪恶，是吗？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他三天复活，但是他曾经是去到阴间带领在树阴间的义人能够上到天堂。这里亦都是有一个隐喻。 是讲紧乜嘢啊？就系话啊，佢已经战胜咗死亡，能够带领本来系要入去阴间、要入去地狱嘅人，能够系带佢哋上到天堂，就系我哋呢班人。我哋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我哋死后，我哋嘅灵魂系会立刻系与主相遇，系能够去到神嗰度。而我哋嘅身体咧，系会等候将来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嘅复活。嗱，参孙唔单止佢系试探自己，佢亦都系出卖咗自己。呢个所列谷系位于所拉同埋亭拿之间。记唔记得亭拿就系佢要去娶第一位佢嘅妻子嗰、那个腓利士嘅女子，就喺亭拿。嗱，呢个地方系喺树犹大同埋腓利士嘅边界上高。嗱，呢个地方应该就系帕士密城。帕士密城就系喺约书亚记嘅21:16，当约书亚系将48座城分俾利未人。其中13座城是分给哥克族，其中一座城就是帕士密城，我相信所列谷就在那里。每当参孙进入敌人的领土的时候，无论在地理上或者是他属灵的程度上，都是每况入下，向下走。为什么？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以色列人当时是住在山上，是吗？而腓利士人呢，是住在山脚的平原那里。所以每当参孙要走去腓利士人的土地，无论地理上他属灵程度上都是向下走，走下坡。他去到离开他屋企不远的山谷里面，见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就是大利拉。他爱上了大利拉，这个是很危险的事。在说敌人的边界逗留，你说是几愚蠢、啊、是一件几危险的事。学者对大利拉的名字有不同的见解，他们说这个字是解释奉献者，意思就是暗示这个女人可能是庙里面的一个妓女。大利拉不是好像那个加撒女子一出场就叫她做妓女，所以我们是没有证据证明她真是一个妓女，但我们也都没有证据证明她不是一个妓女。经文甚至没有告诉我们她是一个腓利士人，但是这个大利拉就跟腓利士的领袖是有交往，很明显她跟腓利士人是有关系，她是他们的一份子。神学家认为、啊、大利拉这个名字是来自希伯来文的达拉这个字，意思就是减弱，意思就是使到贫穷。无论这个解释是不是正确，大利拉最后真是减弱了参孙的力量，真 是使到他的力量是没有了。每一个腓利士人的领袖都愿意俾大利拉1100舍克勒嘅银子，咁你话有几多个领袖啊？我哋知道腓利士人系有5个主要嘅城市，我同大家以前都讲过，所以5个领袖每人俾佢1100舍克勒，就有5500舍克勒。嗱，呢一个系非常之庞大嘅一个数目，我哋点知道啊？啊，睇睇士师记嘅17章。喂，有个叫做米加的人，他屋企养了一个祭司，他每年给祭司的俸禄是多少啊？是10舍克勒的银子。所以10舍克勒就是一年的工资，5500舍克勒呢是550年的工资，可想而知这个是几庞大的一个数字。当大利拉开始盘问参孙，你力量的来源在哪里？你力量的秘密在哪里？参孙就已经应该知道危险，应该隐身而退，但是他没有，是吗？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每逢是有这些色情的引诱，圣经教我们做什么？是要逃跑， 在圣经里面对付色情的人有唯一的方法就是逃跑。约瑟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39章被主母来到引诱的时候他怎样他逃跑连衫都不要是吧主母捉住他件衫但他就走甩了。在提摩太后书的2:22亦都教我们当遇见色情的试探是要逃跑。但是很可惜参孙他没有逃跑他完全是麻木了他完全是失去了理性。如果有人跟他说大利拉是要害他他根本是不会相信。其实他很应该做的就是什么我们说36着就走为上着是吧他是没有这样做。菲利士人他们预先埋伏了在大利拉的家里面然后大利拉就去引诱参孙讲出他的秘密。如果参孙真的讲出了他的秘密大利拉减弱了他的力量这班人就会冲出来制服参孙。但是头那三次参孙都没有讲真的说话。第一次他说只要用7条未干的青绳绑住我的话我就会是好像其他普通人一样没有力量。这个是假的。第二次呢他说你用未用过的新绳来到绑住我我就会完全没有力量。这个也都是假的。喂第三个就更加离谱更加灰鞋了。他说什么他说你将我头上面的7条边钉埋在织布机上高的布钉埋一起那我就会没有力量了。这个都是大话。当然大利拉是一个非常贪钱的人是吧但是我相信他亦都曾经听过菲利士人是怎样对付参孙第一位的太太将他和他的外父烧死是吧所以我相信他亦都有骑虎难下的感觉。若果参孙不再去找大利拉相信是会保留他的头发亦都会保留住他的力量他的能力。但是他就继续走去找大利拉最后讲出了他的秘密。参孙不认识他自己参孙不认识他自己的心。他认为自己可以经得起试探没有问题结果他就衰了。将聪明放在罪恶的上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参孙第四次去找大利拉的时候他就讲出了他的秘密。他的秘密是什么他是一个拿细耳人是分别为圣。他的力量就在那里出来。因为他是分别为圣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这么大力。但是拿细耳人的标记是在哪里他们的凭据在哪里是他们的头发。就是因为他们手拿细耳人的誓言而他的标记就是他的头发。所以大利拉是将参孙的标记全部是就是他的头发全部剃晒。在士师记的16:20大利拉和参孙说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当参孙毁了他最后一个拿细耳人的誓言神就离开了他他真是好像平时人一样软弱无力。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是圣灵在他的身上不是因为他的头发。而家因为佢毁咗拿细耳人嘅誓言所以圣灵係离开咗佢。其实点解呀就係因为佢係服从大利拉佢唔服从圣灵係咪佢唔能够再係将自己分别为圣所以圣灵离开咗佢。呢个係真正嘅原因点解佢失去咗佢嘅力量。喺住民数记嘅6:7话因为那离族归神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离族归神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拿细耳人拿细耳这个字原文 希伯来文 Nazir 这个字、啊、就是分离，就是奉献的意思，将自己奉献给神。但你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做冠冕，参孙的头发亦都可以是说得是他的冠冕，但是当他违约，他就失去了他的冠冕。在启示录的三章十一节，耶稣基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个个都要好小心，我们要持守真道，不要被人夺去我们的冠冕，好像参孙一样。因为参孙没有持守到他的誓言，所以他失去了他的冠冕，失去了他的奖品。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其实同样的事重复地出现，就是有很多的信徒在说他们成圣的路上，在说他们与神同行的路上，怎样啊？玩火。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是试探自己，他们可以是暴露自己在试探的面前，没有问题。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能够是控制自己，但是最后呢，他们都犯了罪。他们以为他们可以犯罪，犯完罪又回去侍奉神，但是直至到有一天，他们发觉当他们回去侍奉神的时候，在他们的事工上完全是没有能力，完全是再没有神的祝福，已经是太迟。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千祈不要像参孙一样来到是玩火。腓利士人就好轻而易举咁样制服咗参孙，挖出咗佢嘅双眼，用青铜嘅锁锁住佢，带到佢去加撒。佢就喺磨坊入面系做苦工。磨坊入面嘅工作通常系俾奴隶、俾当时嘅妇女或者系俾女仔嚟到做。令我諗起咗系乜嘢呀？就系罪嘅可怕。罪带来乜嘢呀？带来盲目，好似参孙盲咗，係咪？带来捆绑，佢係被人係捆绑喺磨坊入面，带来係辛劳、劳碌、辛苦。呢、这个就係罪带来嘅后果。喺事情开始嘅时候，我哋见到参孙去加撒去搵妓女，係咪？佢係被人攻击，但佢能够係逃脱。但是最后呢，参孙仍然是被囚禁在加撒、啊、这个就是真是恶性循环，他所应该得到的一个结局。参孙一生的人就是喜欢女人，最后呢他就在磨坊里面做女人的工作。这个正是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所讲，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完全应验在参孙的身上。参孙他在黑暗当中，但是慢慢慢慢开始是有一点的亮光出现，在他的头上头发又开始生出来了。我刚才讲过，他的力量不是出于他的头发，但他的头发是代表什么？代表他向神的奉献，是吗？拿细二人的奉献、啊、拿细二人的誓言，他的标记就是他的头发。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象征，表现他的内心。当他的头发慢慢再次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他慢慢慢慢开始又转向神，归向神，仰望神。一个真正是属神的人，永远不会离开神的宽恕。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参孙一次又一次令到自己跌倒的是什么原因？是他眼目的情欲。现在神令到他容许他双眼失明，当他不再见到这些引诱的时候，他再一次是将他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 我相信参孙在算磨房的时候，他是向神来到祷告，他认罪悔改，他跟神说，神啊，你给我最后再一次的机会，等我能够击败敌人，能够将荣耀是归给你。在说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二节，我们见到参孙的名字在说信心的龙虎榜上高，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是吗？他不是说因为他犯罪死了而失落了，而是他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亦都是见到他的生平，我就想起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九节，同样的经文亦都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九节，说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刮出来丢掉，宁可失去八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是吗？这个就是参孙，他盲了，虽然他盲了，但他仍然是能够有机会与神和好，最后他仍然都是一个得救的人。虽然神宽恕了参孙，但是神是没有医治到他的眼睛。神很多时候会宽恕我们的过犯，但我们一定要来到承担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所犯的错。我听过有很多人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以前曾经是离弃神，我现在已经是认罪悔改，已经是与神和好，但是当我离开神那段日子，我所犯的错，我所犯的罪，我愿意用我生命当中不惜一切来到是赎回，来到是逆转，但是已经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已经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亦都听过有好多人跟我说，我明知道我不应该做这件事，但我仍然会去做，不怕，神是会宽恕我。当我们真真正正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当然是会宽恕我们，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做的错事的后果，我们完全是要自己来到承担。神是宽恕了参孙，但他眼睛神是没有医治，他仍然要承担他自己罪的后果。很多时候当一个属灵的领袖跌倒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他很可能神是会给他机会再一次站起来来到侍奉神，但他将永远不能够回到他以前的地位，是没可能。参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参孙不单止他是试探自己，不单止他出卖自己，他最后还是毁灭了自己，非常之可悲的一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见到参孙是有一对属灵的父母来到是养育参孙，是吗？养育他成人，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但是现在呢，他是成为敌人羞辱的对象，成为敌人的奴仆。更加悲惨的就是非利士人将这些荣耀是归给他们的神大捆神，他们认为是大捆神击败了参孙。参孙不能够是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但是更加可惜的是，就是他给敌人有机会来到将荣耀归给谁？归给他们的假神大捆神。大捆神是什么？大捆神是谷物之神。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参孙怎样是用三百只豺狼用火来到烧毁非利士人的田地，是吧？烧毁他们的谷物。现在呢，他们的大捆神，他们认为击败了参孙就是帮他们报仇，帮他们出气。有一天当是他们庆祝的一个节日的时候，非利士人是要求将参孙带到去大捆殿来到给他们烧献。他们兴高采烈，他们认为他们的敌人现在已经成为他们的阶下囚，是吗？大捆神已经战胜了耶和华。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犯罪，一个基督徒犯罪，我们不单止是将羞辱带给我们自己，我们还会将羞辱 带俾我哋嘅神。嗱，当好多好出名嘅基督徒佢哋闹丑闻嘅时候，会点样啊？非基督徒就会捉住机会嚟到嘲笑佢哋，系嘛？仲会成为头条新闻啊！好多时，哇！你睇下基督徒原来系咁嘅。嗱，嘲笑我哋唔紧要，但系好多人就会点啊？就会连我哋嘅神都嘲笑埋。啊，呢个系好重要。但佢哋唔知道神好多时会容许呢啲事嚟到发生，甚至神系能够用佢仆人嘅罪，用佢仆人所做嘅错事嚟到将荣耀归俾自己。嗱，腓利士人以为参孙已经失去咗佢嘅能力，但系佢哋唔知道原来参孙已经系与神和好，神已经系宽恕咗参孙，仲俾翻咗佢嘅力量。喺说和合本嘅士师记十六章二十五节，话佢哋要参孙去逗佢哋欢喜。新译本呢话要参孙嚟到俾佢哋耍耍把戏。嗱，我哋唔知道参孙系点样喺大捆殿俾人嚟到糟质，点样嚟到系被腓利士人嚟到消遣。但系有一件事我哋能够肯定嘅，佢就系俾人嘅印象就系佢完全系冇晒力量，佢完全系冇晒威胁力，系嘛？任由佢哋嚟到系摆布，甚至佢系俾一个细佬哥嚟到带领佢，佢盲咗对眼，要个细佬哥嚟到带佢行路。嗱，我哋知道参孙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好有幽默感。佢而家暂时系忍气吞声，啊，人哋叫佢做乜就做乜，满足咗众人对佢嘅要求，对佢完全系放低晒警觉。嗱，参孙佢被带到去大捆殿，嗱呢个地方我相信对参孙嚟讲唔应该系陌生，一个系能够系容许三千人来到聚集的咁大的一个庙宇，我相信绝对不会逃过参孙的注意力。我相信他甚至知道这间庙宇的建造，这间庙宇的支柱在哪里，他完全知道了。经过一日的忙碌，他被众人糟质消遣完，他就叫个细佬哥带他去到庙中心那两支很重要的支柱那里来到休息。在那里他做出了最后的一个祷告，士师记的十六章二十八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腓利士人身上报那刮我双眼的仇。神给他的回答证明神和参孙之间一切回复正常。在这个之前，每逢参孙得到力量都是因为圣灵在他的身上，他不需要就是求神给他有力量，但是今次呢，他是求神赐他力量来到击败他的敌人。我们见到参孙的生命里面，他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在士师记的十六章二十九至到三十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腓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防止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最后参孙的尸体是被他父亲的弟兄，父亲那边的弟兄是找到，是埋葬了。我相信他的父母已经是死了。在希伯来文，弟兄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做亲戚。我们相信参孙可能是一个独生子来。参孙就被葬在所拉和以实图的中间。这个令我想起了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士师记的十三章二十五节。在那个地方是参孙开始他事工的地方，当时他是被圣灵是降临在他的身上，他是满有力量，正如是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当时是充满了灿烂，充满了力量。但是现在呢， 他又回到去那个地方，但是他的光已经完全是熄灭了。我们怎样来看参孙一生的生平呢？参孙一生真的做错了很多很多的事，他没有听他父母的话，他要娶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他甚至是藐视拿细尔人的誓言，玷污了自己。民数记的第六章告诉我们，拿细尔人的誓言是有三方面，是吧？第一就是他不可以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当我们看民数记的第六章三至四节，我们会见到拿细尔人是连菩提子的核和皮都不可以吃的。哇，你说为什么啊？就是这么严格，是吧？当参孙是去娶他第一位妻子，在路上经过葡萄园，他进入葡萄园里面，其实他已经毁了他第一个的誓言。第二个誓言呢，拿细尔人是不可以接触尸体。在住葡萄园，他是找到见到有一只狮子，他打死了一只狮子，但是他再后来又第二次回到葡萄园，再要找那只狮子的尸体，发觉原来有个蜂窦在他的尸身里面，他就吃了蜂蜜，是被狮子的尸体玷污了他。这个是他违背了第二个誓言。第三个誓言呢，他是将他的秘密讲了给大利拉听。他服从大利拉，他不服从神，他已经不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而最后他的记号在他的头发，大利拉剃光他的头，他失去了第三个誓言，以致圣灵是完全完完全全地离开了他。在主圣经里面，七是代表完美的数字，是最好的数字，但是四呢是代表完整的数字。所以地是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代表全地。以西结书是有四个审判，代表是完整的审判，以西结书的十四章。约伯呢，最后神给他四代同堂。我们见到约伯最早是神容许灾难临到他的身上，他家破人亡，但去到最后神给他四代同堂，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新约呢是有四福音， 是一个完整美好的好消息。参孙一生就是喜欢女人，他一生是有四个女人，最后第四个女人大利拉是四次地来到引诱他，所以我们见到他一生是完完全全是被女人来到征服了。参孙其实跟圣经里面其他两个人是很相似，三个都是自杀的，一个是旧约的扫罗，另外一个是新约的犹大。参孙没有好像扫罗王一样不愿意谦卑自己求神宽恕而死了，他亦都没有好像犹大一样悔而不改，是吧，而死去。三个人亦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扫罗是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犹大呢被耶稣基督拣选成为他的门徒，参孙呢被神拣选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但是三个人都进入了黑暗，扫罗去找女巫交鬼进入黑暗，犹大呢出卖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光，当他出卖耶稣基督，他就完完全全地堕入黑暗。参孙呢爱上了敌人的女子，双目是被挖出来，他真真正正是进入了黑暗，他完全看不到东西。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参孙死的时候是一个英雄，他死的时候带来的影响是比很多人一生重要大。虽然参孙是没有团结，没有带领以色列人，但是神给他的评价是非常之高。在《士师记》两次出现， 在士师记的15章20节和16章31节两次出现说他作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高的评价。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参孙最后是被非利士人来打败。他起初以为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为主作工，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是沉溺在罪里面，不断这样来暴露自己在树试探的面前，但是最后他失败了。在箴言的25章28节，为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长门。参孙是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心。箴言的16章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胜。参孙亦都不能够制服己心。我不知道所罗门王写箴言的时候是不是想起了参孙写这些经文，但是参孙临死的时候那一幕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给我们见到就算参孙是有很多的软弱，是有很多的罪，但他临死之前是得到神的宽恕，给回 他身上的能力，给回他力量，但他仍然要承担他自己的后果，他眼睛仍然是盲了，他是被他的敌人来到杀死他。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就是色情的引诱。今日我们见到大利拉是引诱参孙四次，是吗？但是我们现在呢，被网上色情的引诱不是单单四次，是每时每刻这样来到是引诱我们。根据调查，63%的牧师沉迷在色情的网页。我是讲牧师啊，63%啊，超过六成啊，即是说每三个牧师就有两个沉迷在色情的网页。嗱，这个是好得人惊，这个是好严重的一个问题嚟。嗱，如果我哋好似参孙咁样不停嚟到玩火，后果是非常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够学参孙与我们的敌人来到同归于尽，我们怎能够同我们的手机和我们的电脑来到同归于尽？没有可能，是吗？但是从参孙的身上，我们学到是能够战胜试探引诱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仰望神。只有仰望神之才能够是胜过我们的试探。我们见到参孙就是了，是吧？我们讲他当他杀死了1000个非利士人，他口渴，他身体有需要的时候，他仰望神。最后他要战胜非利士人，他亦都是仰望神。所以他每有困难他仰望神，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到学习。不知道大家家有没有狗呢？训练狗是怎样训练的？你将一块香喷喷的肉摆在他的面前，然后说 no， 对他说 no， 那只狗会怎样？那只狗会不会是望着那块肉依依不舍这样？不会的，他们知道那块肉的引诱太大了，所以他们会怎样？望着个主人，他们会望着个主人。参孙就是不断地望着这些引诱，望着这些试探，以致他自己就失败了，是吗？他应该是不断地来到仰望神，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学习。圣经里面教我们色情的引诱唯一对抗就是逃跑，好像约瑟在树创世纪的39章，好像新约提摩太后书的2章22节，我们是要逃跑，千万不要在树这些色情的网页有机会接触的地方来到是徘徊，这个是非常非常之的危险。可能这个问题不是色情的网页，但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仰望神，你是能够靠住他的力量，是能够带领你，是胜过你生命当中一切的引诱，一切的试探，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 士师记的十六章，俾我哋见到参孙嘅故事。主啊，我哋系要学习参孙嘅心平，值得学习嘅地方就系佢啊，当冇以色列人愿意企出嚟嘅时候，佢愿意企出嚟嚟到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嘅士师二十年。另外值得我哋学习嘅就系当佢系每遇见困难嘅时候，佢都系会仰望你。但是可惜当他最后仰望你的时候已经是太迟。我们不好是好像参孙一样不断地样将自己是暴露在试探的面前。愿意我们见到是有这些的试探都能够是懂得逃跑，懂得是仰望神。只要我们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完完全全地样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的面上。你是能够带领我们胜过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试探，任何的引诱，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